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东妈睡得很早，而东哥怕她担心，也没有电话联系她，只发了一条短信讲清了情况，让她不要担心。等东妈第二天醒来，看到信息差点吓疯了，拉着东爸风驰电掣地赶去了警察局。恰好等到做完笔录的东飞鸿一手一个孩子的从公安局里出来，东妈扑上来拉着东哥，又摸脸又摸胳膊，从头至尾地仔细检查了一遍。东哥有点不习惯，羞赧地挣扎： 妈妈，我真没事，只是有段时间不能做仰卧起坐了。 确定自家儿子没出大事，东妈干脆利落的一巴掌呼了上来： 仰卧起坐你个头，这段时间你就给我仰卧着，起坐一次打你一次。 东妈刚一背过身去，贺长生就马上伸手轻轻揉揉东哥的脑袋。东飞鸿伸手招了两辆出租车： 我的车落在 KTV 附近了，不急着去，咱们先回家，小哥和长生都还没吃早餐呢。 东妈、东爸和东哥一辆，东飞鸿跟贺长生一辆。 小叔怎么知道我们在这个 KTV？ 东飞鸿系安全带的手微微一顿。061总不好说，自己当初怕迟小池回去受伤，直接把东飞鸿数据画了出来，就连车都是事后才搬运过去的。所幸这个小县城的监控系统防火墙不够严密，在冰场到 KTV 的路上，061监测到了17个能用的摄像头，便杜撰了一整段驾车的影像，将这一路上的摄像头全部覆盖，以防警察事后调查出问题。他将安全带的卡销推进槽里，神态自若的： 东哥妈妈担心东哥这么晚回来不安全，叫我等门，我也不大放心，索性出来找你们。以前东哥的手机丢过一回，后来我设置了和东哥手机的安全绑定，可以定位到他手机的位置。 贺长生只是随口一问，这个回答乍一听也挑不出什么错漏来，便乖乖点头道： 嗯。 但061却开始忐忑起来，以池小池的仔细，不可能没有发现自己这点疏漏啊。而更让他忐忑的是，直到娄思凡在医院里醒来，池小池也没有问东飞鸿他究竟是怎么找到他们的。娄思凡晕了一天多，醒来时在无比剧烈的疼痛中，所有人都对他说：好好休养，你这伤不重能好。但当娄思凡心急火燎地问会不会影响自己滑冰，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时，大家却都闪烁其词，避而不谈。娄思凡觉得恐慌起来，更叫他觉得恐慌的是贺长生一直没有来探望过他。入院第三天的时候，娄思凡的教练来了，向来脾气火爆的教练竟然没有指着他的鼻子痛骂一番，而是静静坐了一会儿，跟娄思凡聊了一些自己过年时的见闻，又说了些适合旅游休养的地点，心平气和的让娄思凡想拿脑袋撞墙。娄思凡几日来一颗心悬在喉咙口，熬得双眼发红，神经过敏的厉害，眼下又遇到这样的情形，他怎么还能控制得住？他抓住教练们： 我怎么了？教练，他们都不跟我说实话，您来了跟我说。 教练是受娄思凡父母之托来告知他这个消息的，看着自己这个曾经最为得意的学生，他也只能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： 哎， 膝盖粉碎性骨折，如果好好休养一年，大概还有上病的机会。 娄思凡完全呆住了，直到教练离开病房与等在外面的娄家父母打上照面，才听到病房内有了动静。娄思凡抓住头发惨叫一声接着一声，声音撕心裂肺，如同呕吐。娄家人鱼贯进入病房，把娄思凡包围起来，但再多安慰的话对现在的娄思凡而言也是无用。渐渐的，他力气耗尽，再也叫不出来了，只剩下哀哀的痛哭。碰巧在这一天来探病的贺长生站在乱成一团的病房外面，他静静地看了一会儿，在门口放下果篮，旋即转身离去。他知道了娄思凡的感情，但凡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，贺长生再给不了这个曾经的好友任何的体面和温柔，不再见已经是最好的选择。这次雇佣伤人的事件性质极其恶劣，一是因为谋划日久，二是因为后果严重。但对娄家人来说，这件事情却尴尬异常。娄思云的手下受命去殴打东哥，要他一条腿，结果来了一出大水冲了龙王庙，认错了人，被揍的成了娄思凡。对这件事，娄家人究竟是追究还是不追究？事实证明，娄家人的意见根本不重要。瘦猴和黄毛都被拘了起来，而那些揍人不成反而被挨个揍了的人，为了把自己撇干净，只好把责任一股脑地往上头推，说自己是被指使的，被逼迫的，互相攀咬，一地鸡毛。东哥和贺长生都不打算在这趟浑水里再搅和下去，他们心里有限，实在不该在这种事情上虚耗下去。过完十五，东哥的伤势痊愈，二人坐火车返回省城，着手准备前往芬兰训练的事宜。而在东哥离开前三天，东飞鸿也要离开了。东飞鸿的行李很简单，一只皮箱就已搞定。等他把该准备的东西准备齐全，便回头问一直在看着他收拾行李的池小池： 出国前在一起的最后一餐，想吃什么？ 想吃什么都行。 想吃什么都行。 不管是澳洲龙虾、鲍参翅肚，还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吃的灶台鱼都行。 我想吃鸡蛋肉丝面。 东飞鸿略有些意外。 只想吃这个？ 这个就很好。 东飞鸿穿过皮囊，与池小池清朗的眼神接触片刻，只觉心头又麻又软，哪里还有不答应的道理啊。 好。 魏显正是他做了手擀面，散发着麦香味的面团在醒得恰到好处时从白瓷盆里被取出来，被擀得像纸一样的薄。东飞鸿又切了火腿丝、牛肉丝和鸡丝，务求种类繁多，口味新鲜。他把火拧开，等水沸腾时，他问池小池： 想吃散蛋还是整蛋？ 池小池一只小尾巴似的坠在他后面，接话接的也是顺溜： 整的，荷包蛋。 东飞鸿点头，动手从冰箱里取出两只鲜鸡蛋，直接磕进锅里。敲开第二个蛋后，东飞鸿定睛一看， 啊，双黄。 身后人沉默片刻，开口带笑： 小叔真厉害。 东飞鸿失笑自然回道： 厉害什么，又不是我下的。 说吧，两人对视，少年异常认真地凝望着他，那眼神仿佛带着细微的电流，刺得东飞鸿脸颊隐隐发烫。他只以为自己这是被热气扑到脸了，伸手推了推池小池： 好了，这里太热了。 出去等，饭马上就好。 他说马上就是马上，不到十分钟，鸡蛋肉丝面便上了桌。汤面拿一只阔口海碗盛着，手擀的面切得厚薄均匀，丝丝如线，清亮的汤汁上撒了一小撮碧绿的葱末，火腿、牛肉与鸡丝热热闹闹地拥在碗里，摆得很是漂亮。池小池用筷子拨开面一数，东飞鸿碗里是一个蛋，自己的碗里上面握着一个，底下埋着一个。他咬了一口汤喝下。 好吃吗？ 好吃。 东飞鸿点点头。叔侄两人愉快地吃完了一餐饭后，池小池洗碗，东飞鸿继续整理家中物事，两个人谁也不主动提及第二天即将到来的别离，但别离终究会来。 本节目由来月宠你全棉洗脸巾冠名播出，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。